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有这样的一本书，它讲的是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为什么离不开人际交往，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什么离不开信任和道德。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道德博弈》，今天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首先要有请今天我们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是北京大学的医学学士，也是精神卫生的博士，汪斌。汪博士您好。 大家好，好久没来了。嗯， 非常期待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读完书以后，特别是读完对你有启发的书，你会有一个冲动，就想告诉更多的人。我就有一个习惯，比如看完好电影、看完好书，我就会把那个链接推送给我很多朋友。当然呢，我经常得到的结果是比较失望的，就当我过段时间再问及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读。 哦，所以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正好给汪斌汪博士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更多的好书推荐给别人。 对，而且不光是呢让我把书推荐给大家，而且让我把读到东西讲给你们，所以不管你们愿不愿意看书都必须得看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这样的一本汪斌博士心目当中的好书《道德博弈》。刚才呢其实简短的几句啊，说的只是这本书的皮毛，到底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请一位啊学医学的还是学精神卫生的这样的一位专家汪博士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呢？首先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回答了吧，汪博士。 这个书的大标题叫《道德博弈》，然后副标题呢，就像刚才刘莎念到了，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看上去好像和比如说我们的精神卫生，或者和比如大脑的化学地质完全没有关系，从名字上看不出来，好像是一个探讨社会发展、探讨人类行为和社会学的书。但实际上他在书中探讨的很多东西，你才发现原来在人的很多行为背后都是有所谓的道德分子，这书前面道德分子的作用。 嗯， 那书中讲到了有一句话，就是其实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非常能够点睛的一句话，我先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啊。这句话说，作者为什么开始研究所谓的道德分子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他发现一个社会是不是能够繁荣和良性发展，最终取决的因素是什么呢？不是经济够不够强大，而是这个社会对信任的回报是什么。 哎呀，我们来想一想啊，我们脑补一下，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家都互相信任，咱们去做事情那真的是事半功倍。但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家都不信任，干什么事都得防着你，可能干一件事情10%是干这事情了，剩下90%都干着预防的这件事情了。我不能说事半功倍，他确实这比例可能会这样，甚至我刚才说的10%都说多了，有可能只有5%甚至更低你去干正经事儿，剩下95%甚至更高你都去防着别人了。 对，其实如果我们有职场经验，就会发现如果你在一个组织里发现人人自危，就每个人都很没有安全感，都很焦虑，整天怕自己被出卖，被别人出卖，这个组织是没有效率的。更多的时候大家都在想我怎么自保，我怎么安全，获得自我自大最大利益的存在。但如果一个积极向上的组织你去看，你往往发现工作氛围很好，这氛围里一定有一个就是关系，关系怎么好呢？就大家彼此信任。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不是把精力花在人和人之间，像刘莎讲的彼此的阴谋诡计上，彼此的争夺上，而是能够相信我们都会为彼此共同的最大利益服务，就是把蛋糕做大了一起分，而不是每天围着蛋糕偷偷自己带把小铲子，哎，我割一块你割一块， 我要把上面那个奶油给割走。 对，我要把那草莓摘下来。 我要把剩下的留给汪斌。大家如果是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社会当中，就不会有刚才我们俩你争我夺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但也有一点啊，在 介绍这本书之前想要跟汪斌一起来分享的。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汪斌谈到了，他实际上是讲的有一个叫道德分子来控制我们是否信任别人，是否会产生爱。但是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点啊，也要跟汪斌来探讨一下。这本书当中谈到的是一个物理的或者说一个化学的反应，那么通过这样的化学反应，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本书里面我其实觉得忽视了一点，那么当然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啊，化学反应，但是我们受过的教育是不是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呢？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谈的并不是很多。那么这本书呢，它更多的是关注我们的身体自身的一些变化，对于比如教育啊，对于一些家庭的或者社会的这样的一些对你的熏陶也好呀，对你的影响，它其实谈的不是特别多。我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啊。 因为这本书的侧重可能是论述道德分子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所以呢，它并没有花过多的笔墨来去写，比如后天的教育、社会文化、价值观对一个人行为的塑造和影响，更多的是一种跨文化的一个道德分子、一个神经递质对人行为的影响。不过书中呢有一段话，我还是专门抄录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段话，我会觉得这个书有点偏颇。因为如果人都是用生物来解释，不就是机器人了吗？对吧？所以你注射这个递质，它就会有那个反应，这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因为人的行为是很复杂，所以书中强调了说，其实任何一种所谓的分子、所谓的激素、所谓的神经递质，都不会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一定会受到其他分子、其他递质的制约。比如书中讲到了人体内的一些阴阳的对抗，所以特别有趣啊。西方的科学也和东方的哲学越来越有先进的地方，我们稍后可以详细的阐述。但其中就讲到了包括其他激素的影响，因为互相会遏制啊，还有呢就是行为观念的影响。比如说书中讲到了这个道德分子，我先把这名字告诉大家，叫催产素，一会儿我来解释什么是催产素啊。那有人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啊，原来这个催产素，这个所谓道德分子，可以让人之间更信任，甚至让一些小动物、花心的小老鼠变得更专一。就前一阵我们国家爆出一个新闻，就一个女生上网去购买母猪用的催产素，想给她的男朋友服用，就希望她的男朋友变得更专一。 她买错了地儿了，买错了产品。 但是实际上后来有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就提出说，因为猪的催产素和人是高度同源的，所以其实 主要是人和猪，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在这个是叫什么 基因组水平是吗？ 对对对，在基因组水平上他们也是非常接近的， 非常接近的。对的。那但是催产素用口服的方式到胃部，我们有消化酶， 破坏了， 会把它破坏了。这个东西在书中讲到，其实作者一直千辛万苦在想怎么无创性的让催产素可以进入人的体内，就是吸入。 吸入是吗？我还以为直接注射到血液当中呢。 因为注射到血液，在他们的那个研究，比如说在美国，需要通过官方的认证和批准。这个注射在当时注射剂应该是不被批准的。所以但是吸入剂是可以，而吸入剂不是在美国，它这个研究应该是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是有商用的可以吸入的催产素。 科学家做点试验也挺难的。 对，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这个女生给男生买的催产素让男生变得专一，这只是催产素可能产生的某种潜在的效应。但是如果两个人关系就是不好，我就不爱你，我就对你没感觉，我们就总是争吵，你说光有催产素即使给他吸入了，甚至脑中补充这种地质，真的会有吗？也未必。 我觉得这得把哈利波特请来，他有一根魔棒，他一指。 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在阅读此类数据，我觉得其实这代表了相当现在一大类，就是脑神经科学和人行为关系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刚才刘莎说的那个条件，就是人是 外界的， 对，人是在环境中，人受到了很多后天因素的制约。我们还原到最基础的动物实验和实验室实验，只是为了研究某种分子、某种行为的关联而已。 我突然发现，汪博士真的是融会古今中外，太有知识了。 因为我刚夸你了吗？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道德博弈》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本呢，包括像有心理学，然后还有神经学，然后还有化学在里面的， 还有行为经济学。 对对对对对，非常内容丰富的一本书。汪博士这样的学富五车的人讲起来，大家听起来啊，觉得哎非常好听，而且是娓娓道来。但是如果大家打开这样的一本书，会不会在看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些地方看不懂呢？汪博士，您在浏览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毕竟是一本，给普通人看的专业书，但是也其实和专业有关系，会不会有看不懂的地方、看不懂的桥段？ 因为这本书，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在讲述的时候呢，对催产素本身的介绍是比较少的。他只是提到了这个名词，但这个名词中文和英文的翻译呢，可能中文的翻译之后，大家就会有很多误会，就这催产素听着就和女人分娩有关系。那是只有女生有吗？男生会不会有？包括催产素是怎么来的，书中好像介绍的并不多，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之前没有完全背景知识的话，你看上去你可能先很好奇说，哎，这个催产素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在人的大脑中男生也有女生也有呢？那其实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就是催产素实际上是在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它的命名，发现这个东西能够促进子宫的收缩和乳汁的分泌。你会发现人很多的激素一开始的命名都是以最先发现的功能命名的，但是后来逐渐研究发现，它并不只是对女性的子宫收缩和泌乳有， 但是名字就留下来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有误会了，说这个男性读者可能说这催产素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脑神经递质，它有起脑神经递质的作用，所以其实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 在这本书当中啊，和催产素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个名词，我觉得既然咱们讲到催产素了，那也把另外那个名词跟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吧。否则读者同样同理啊，读者如果对这两个名词不太理解的话，看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觉得，哎，这是什么，还得在百度上或者去什么地方再去查一查。 这就涉及到书中所讲的大自然的阴阳调节了。所谓的阴就是刚才讲催产素，因为一开始是从女性身上研究它的功能而命名的。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叫睾丸素或者叫雄性激素，睾丸酮有很多种命名啊，我们就简称睾丸素，在书里就是这么翻译和界定的。那它代表的是男性的雄性激素。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很多朋友又说了，那女生身上有没有呢？实际上这些激素虽然是从不同性别的人的体内开始被发现和认知功能的，但实际上它对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在发挥作用。所以书中就讲到了两轮博弈，一轮博弈是男人和女人的博弈，代表了比如说催产素和睾丸激素的博弈，但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体内又有小阴阳，就是你体内的催产素和睾丸激素的博弈。 对，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女性体内的催产素肯定要比男性多，男性体内的睾丸素的这个数量肯定要比女性多，这一点是一定要介绍的。虽然有博弈，它只不过是一个微观的博弈，而不是一个大方向的博弈。 而且呢，人类很多行为的变化并不一定取决于基础水平，而是取决于释放和变化。比如催产素的升高会引发很多很多的变化，而不是基础水平。因为基础水平的时候就是每天的一个基线，但是比如说书中做到好多实验是在这个实验中前后它实际发生了波动，而波动在我们身体内产生了影响。 举一个更加通俗例通俗易懂的例子吧。汪博士，你听我这个例子对不对啊？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现在呢，如果你要是有一个你自己的基础体温给医生，当你得病的时候呢，医生就更容易检测出来你到底病的严重和不严重。因为有的人他基础体温没准就将近37度了，所以呢，他的发烧的程度呢，要比那个基础体温是35度的人肯定这个要耐受的多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不论是睾丸素也好还是催产素，并不是说你现在高就是你确定无疑的高，而是说你以往低现在高了，你是确定无疑的高，你以往就高你现在又高了，那变化不大，可能对某一个个体引起的这个反应并不是很强烈。 对，有可能你以前就高，然后你升高之后跟别人比，哇，你的水平很高，但是其实你变化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可能对你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那也就意味着个体差异始终是存在的。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高和低是这样的一个自身对比的高和低，而并不是说和别人去对比的高和低它引起的变化。 哎，所以你看这类书，它肯定如果要是一个让人信服的实验，它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之前它要测量。 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以后，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做实验了。 这个书讲了很多的实验，包括在开篇讲到那个实验，我觉得很吸引人。它是一个婚礼上嘛， 那吸血鬼的婚礼是吧？ 对，吸血鬼婚礼就是他当时要给人抽血。我在想，如果在我们国家的婚礼上，这件事应该很难办到，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一个婚礼喜庆的现场去让别人提供自己的血样是件不太吉利的事情啊。 嗯， 当然也不是所有参加那个婚礼的人都同意参与实验，但是大部分都加入了进来，他是有机会去研究在婚礼上，在一个充满了爱的环境，在一个充满了信任的环境，在一个我们所讲的这种团结的愉悦的大家彼此信任的环境中，会不会影响催产素的分泌和出生。 咱们把这样的一个婚礼上采集血样的段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来念一念啊。整个计划呢是我跟新娘 Linda 一起制定的，我们打算分两次从参加婚礼的朋友和家属身上采集血样，在新人宣誓之前采集一次，宣誓之后再采集一次。在参加婚礼的全部的宾客当中， Linda 的父亲是唯一拒绝采血的人，另外新郎的母亲病了，我们决定不采他的血。在婚礼上采血啊，并不是这个地方的传统，据我所知其他地方呢也没有这样的风俗。这次婚礼当中的新娘是《新科学家》杂志的撰稿人，曾经追踪报道过我的研究，她自己呢也因为喜欢报道稀奇古怪的事情而为人所知。有一天她突发奇想邀请我飞越大西洋去参加她的婚礼，我们并非好朋友，只是因为啊她想让我借机做一个试验来证明一个观点。出于好奇，他想知道在自己婚礼上酝酿出来的兴奋情绪会不会改变宾客体内的催产素水平。催产素是一种化学信使，在过去的几年里呢，它一直是我的研究对象。请不要将它与常被滥用的止痛药奥施康定混淆，尽管它们的英文拼写都差不多。催产素最初叫做女性生殖激素，它跟婚事和香槟酒的关系比不上与婚礼结束九个月之后通常会发生的那些事情紧密。催产素控制着女性分娩时的宫缩的情况，它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合成药剂，医生呢将它注射进孕妇体内以起到催产的作用。那 Linda 呢邀请我并不是因为我把催产素称作生育激素或者是拥抱荷尔蒙，这些名称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他邀请我是因为我发现了催产素所扮演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我的研究表明，这个存在于大脑和血液当中的化学信使实际上是决定人们的行为是否道德的关键。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也存在于商业交易、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之中。好了，我把这样的一段啊跟听众朋友一起简单的分享一下，接下来就交给汪冰汪博士了。 接下来我分享一下这个实验的结果吧。结果就发现呢，这个新娘的母亲催产素的水平上升了24%，新郎的父亲呢上升了19%，而新郎本人呢上升了13%。那前来观礼参加婚礼的各位亲戚和朋友，催产素的增长值依次下降，但都出现了上升。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温暖的环境中，每个人的大部分人的催产素都获得了上升。但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啊，我刚才念到了，新郎的父亲上升了19%，而新郎才上升了13%。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他儿子的婚礼上，他的催产素释放比他儿子明显要高一些。这个在前言中没有说，但其实这个扣是留到了后边，因为在这个时刻新郎有另外一个激素的水平蹭蹭蹭的往上涨，猛增了100%，是什么呢？是睾丸素啊。那谈到我们刚才最开始讲的体内的阴阳平衡，实际上当新郎当时睾丸素产生迅猛的增加的时候，会抑制他催产素的一个作用，所以就好像没有父亲高。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不仅情动了，还心动了，你知道吗？他可能会想到了蜜月，想到之后他们俩在一起卿卿我我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了睾丸素的一个水平迅速增加。 也就是这两种激素在身体当中不停地博弈，最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为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啊，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神经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他把这本书起名叫做道德博弈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两种激素对我们人的很多的想法都有着影响呢。 我们把这个话再拉回到刚才新郎猛增的那个睾丸素的分泌水平上。那睾丸素会让人怎么样？它激起了男性的冒险、暴力和最具性别特征的行为，比如说不计后果的追求性体验，比如说 不顾危险鲁莽的行动，非常冲动。所以看到说，如果睾丸素水平高的男性往往更容易离婚，更少时间陪伴孩子，更喜欢各类的竞争，拥有更多的亲密的伴侣，然后学习有时候也有问题，因为你想他冲动又不能忍嘛，而学校是一个充满规则的地方，也经常丢掉工作啊。然后我们再反观，我们在开头讲到催产素，它让我们更专一，更容易信任，更稳定， 嗯， 然后更仁慈，更宽容，更愿意给予。如果你把这两个特质对应起来，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有点像那种阴阳。 我倒是发现好像女性在好多方面比男性确实优秀哈。 哎，你说的这件事儿书中也有特别谈到，就说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件事情，还涉及到另外一件事，就男女搭配可能决策会更平衡。 没错没错。 他就说到有一次探险的时候，男性就倾向于走一些高危险的路线，就有可能就出现了很多生命上的危险，甚至就一去不回了。但是女性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更稳健，想得更周到，更多的是通过稳妥的方式去思考怎么能够安全。 其实我们要回顾一下啊，从人类的这个进化当中也会发现，男性和女性他们具备这样两种不同的特质是必须的。因为在很早很早以前啊，我说的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那么可能在人类的分工当中，男性重要的他是要去狩猎，他要去做这种勇敢的事情，那女性可能更多的时候要在家里面，比如收集一些野果，还有照顾这个家庭，还有生小孩。那如果他要去冒险的话，可能人类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如果男性不去去狩猎的话，那这个整个人类的进化，因为没有蛋白质的丰富提供的话，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进化的这样好。所以这些大家可能现在听起来觉得，哎，为什么男性这样女性这样，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很早很早以前的话，你会觉得这些原来都是这样产生的，或者这样的流传下来的话，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书中讲到了更大的从人类上的阴阳平衡，就是刚才刘莎讲的，比如说男性需要睾丸素，他变成英雄，他狩猎的时候他是不能太有仁慈之心的，对吧？如果他对小动物很有仁慈之心，他就下不去手。还有除了狩猎以外，他要针对敌人。那在同类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足够雄性激素分泌的话，他总是保持仁爱、信任、宽容的话，可能在战斗中他就先死了，对不对？所以他的角色就意味着书中特别提到了。从人类进化以来，大部分时候执法者都是男性干的。 没错，因为你需要做一些比较残忍的事情， 对，你不会被眼泪打动。那恰恰女性就很容易柔软，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因为催产素会让我们和别人更容易共情，它也叫抱抱激素，更容易宽容，更容易信任。那这一切如果她做一个执法者的时候，她可能会退后自己的一个底线。那所以书中用了一句话，我觉得有点这个恶意嘲讽的意思啊，大自然让这个世界上一半人口都有移情障碍，就说我们男生低情商低吧，它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它承担了某种类型的社会角色。这就是从社会角度，从人类进化角度一个大的阴阳平衡的问题。 再有一些啊，和心理学和这个神经学相关的书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谈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我们应该接受好多东西。那么大家如果读了这样的一本道德博弈，你就会发现啊，即便是我们大家鄙视的像暴力呀，像很多比如包括撒谎呀，很多不是很好的人类的品质，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都告诉你是怎样产生的，也有办法，就会想办法去避免。但是我们至少不会像以前一谈到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深恶痛疾，就会觉得有这样的品德的人就太坏了。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宽恕这些不好的品德，但是是不是也给这些不好的品德在找借口呢？汪斌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不好的人，只有不好的激素，是这样理解吗？ 存在呢就有其合理性，但是刚才刘莎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人要不要为自己行为负责，还是跟别人说我是激素，我控制不了自己，那就涉及到你是不是在有意识的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会伤害别人你还去做了，那这是你要负责任的。 感谢汪斌博士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